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桥段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为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？ I want always be with you. 倒数开始 的时候，你的双手 Let me hold， 玩个情人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。睡着起到心的那是热力，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冰，都是时候敞开、oh yeah、We look so wild, wild 那些放松幻想是我们的 Jingle Bell Bells 不能都 get out、oh yeah、这一次许愿的时候不用再闭上眼睛，开始在手中融化成诗篇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梦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、oh! 倒数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双手 Let me hold， 玩个情人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。 倒数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双手 Let me hold， 玩个情人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。冬天到来的时候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。 直到会有你。

得很过瘾，走过的这足迹得不到这憧憬，却会伤失去叛逆，却隐藏了表情，卸下了假面具，我想说谢谢你，谢谢你一路陪我到这里，下了泪滴，一次一次拼回破碎自己，一天一天你是否还相信，我在你心深处那顽固的自己，

的欢喜，陪伴你说我爱你。 辛苦